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欧洲第二局局长金善京6月1号在芬兰议会大厦会见芬兰议会议员、欧洲和平研究所理事长贝加·哈比斯托，并进行了交谈。金善京局长通报了我国关于两国关系的立场，并强调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的首要问题是终止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和军事威胁。贝加·哈比斯托理事长说，欧洲和平研究所正在摸索一个可以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打造对话气氛的途径。他还表示，要努力推进欧洲和平研究所和朝鲜欧洲协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发展芬兰等欧洲国家和朝鲜之间的关系。